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，澎湖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流入眼，湖面里唱惊喜，终于下车仙飘。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轮椅滚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这一天，索尔忽和塔尼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，忽必烈、阿里布哥二人悄悄走了进来。阿里布哥趴在索尔忽和塔尼耳边说：母亲，您看谁来了？索尔忽和塔尼睁开眼睛说的：啊，忽必烈，盼你呀，盼你，终于盼来了，大雁都回草原八次了，我的儿子才回来，见你高兴就更好了。你的脚伤呢？好了吗？这该死的狼给咬的。忽必烈笑着说：母亲，脚伤早就好了。索尔霍克塔尼说：小时候落下的毛病，越老就越开始折磨人。你说好了，那是骗我。那一年，我让蒙哥给你带一双靴子去，他给你了吗？母亲，给我了。后来你越走越远，我每年做一双靴子都给你留着呢，去拿过来。两名侍女走进后屋，抱来一大堆靴子，放在了索尔胡和塔尼跟前。索尔胡和塔尼一双一双拎出来给忽必烈说：这一双鹿皮的最柔软，这是豹子皮的最暖和，这是牛皮的，这个是马皮的，这几双是布面的，穿起来轻巧。布面靴子里衬羊皮，一样暖和。站在一旁的忽必烈早已经忍不住是泪流满面。母子相见，分外开心。忽必烈陪母亲坐在一辆带锦棚的马车上，缓缓走在草原上。阿里布哥骑着马跟在车旁。索尔霍克塔尼手指车外笑着说：就是在这儿，当年你们俩被一群狼围住，是我放马过来救了你们俩。那个时候，忽必烈拼命地护着阿里布哥。忽必烈回身瞅了一眼弟弟阿里布哥，阿里布哥笑着挠了挠头。 忽必烈自出征大理之后一直没有出战，受命在开平府内休养。蒙哥汗在河州久攻不下，很快前方战事不利的消息就传到了开平府。忽必烈与姚叔等人终于按捺不住，姚叔坐在一侧说，大王，暑热渐退，您应该请缨出征了，再不能耽误了，估计大汗会允准的。大王应该先行准备，大汗敕令一到便可起兵。忽必烈也早有此意，点头认同，随即派遣吉使前往蒙哥处。吉使带着忽必烈的请城，很快赶到了蒙哥汗在河州的大营。蒙哥居中而坐，身后站着四名侍卫，阶下左右有何丹、阿兰达尔、霍鲁怀、浑都海、刘太平等十几个人。蒙哥怒容满面地说，塔查尔几万大军被阻在大江北不能前进，我们也被拦在河州城下，三路大军无一路顺利进兵，灭宋大计何时完成？何丹说，大汗，大军进退缓急是常有，不必太急啊。蒙哥说，十几万大军三路兵马进不得退不得，怎么能不令人着急呢？刘太平说，大汗，四川境内多高山坚城不易攻破，尤其是这钓鱼城，四面环山，城墙高厚，马匹不能爬，全靠步卒，我们骑兵不能展开，正是扬短避长啊，这乃是兵家大忌。大汗不必过急，待南路的兀良和台逼近潭州时，我们选择其他道路进兵也不迟。霍鲁怀说，对，刘将军说的有道理，请大汗三思。谁知蒙哥听后厉声道，你们是都厌战怕死了不成？明日我亲自率军攻钓鱼城。刘太平闻听惊道，大汗，自古以来急务之尊不可轻动啊，大汗万不可亲临前锋。蒙哥说，自祖汗以来，凡大汗都亲临前锋，你们不必再阻拦我了。这时忽必烈派遣来的信使走了进来，施礼呈上一封信。蒙哥赶快展信读道，大汗兄，弟自大理回师以来，在开平府休养有日，又到哈拉和林拜师母亲，身体精力恢复，请求大汗兄准我率师前往，助大汗兄一臂之力，尽快灭掉南宋这个心腹之患，无意到进攻缓处的东路助战，望大汗兄敕令，弟即刻起兵。读完信，蒙哥面露喜色地说，忽必烈要率军助我。阿兰达尔和刘太平二人互相看了一下，阿兰达尔问，大王要到这里来？蒙哥说，不，他要到进攻最缓的东路，直接进攻荆襄地区。刘太平说，大汗，进攻荆襄，过江攻鄂州，就立刻震动南宋首都临安。我意思是让大王到这里来攻川蜀，大汗一军到东路直攻荆襄更为妥当，大汗也更为安全呢。阿兰达尔说，是啊，大汗，而且大王征大理已经惯于山间行军和进攻了。刘太平说，而且大汗是万圣之尊，应该督率各路大军，不必在一处受困，望大汗三思啊。蒙哥说，二位说的不妥，忽必烈从开平起兵抵达荆襄路最近， 为何反倒遥远的到这里来？而且我要移师到东路，这不是舍近求远吗？敕令，忽必烈总领东路军即刻进兵荆襄。当晚，在河州大营的阿兰达尔帐内，阿兰达尔和刘太平二人策对而坐，还在为白天的事情交换着意见。刘太平摇着头说：忽必烈大王真会找时机和地点呢、啊、你看看，攻荆襄，跨过长江就是鄂州城，鄂州城是南宋北线重镇，鄂州城破，临安北部屏障洞开，大军可以直逼临安。鄂州虽有南宋名臣贾似道重兵防守，但一旦破了鄂州，犹如当年拖雷大王破了三峰山呢。忽必烈大王太狡猾了。阿兰达尔说：是啊，忽必烈大王刚刚安抚吐蕃，又灭300余年江山社稷的大礼，功可盖世。这一次如果又立灭宋大功，那可真是威震韩国。我不知道大汗是怎么想的，大蒙古汗国一向以武功论英雄，把首功都让给弟弟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呀、啊！刘太平说：大汗把你我视为心腹，我们应该力劝大汗才是，我们为臣的理应尽责。我去找大汗去，钓鱼城久攻不下，惹恼了大汗，非要拿下不可，这是兵家之大忌。我对山形水文之学略知一二，我看钓鱼城周围有苍狗犯天炎之气，对大汗不利呀。阿兰达尔听见刘太平这么一说，脸色忽然变了。是啊，但是大汗不听啊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忽必烈的大军很快准备完毕，顺利前往长江北岸的鄂州城。不久，只见长江北岸蒙古东路军大营方圆十几里，以忽必烈的中军大帐为核心，向周围排列有序的布列，岗哨密布，巡兵往来，旌旗猎猎。而在忽必烈中军帐内，忽必烈居中而坐，左右有巴特尔、刘秉忠、姚书、连希宪、董文炳、张柔、董文忠、董文用等人。忽必烈大声道：渡过长江攻鄂州的时机已经成熟，命张柔为水军都督，总领渡江大战，董文忠、董文用为副都督，准备好战船，练好水兵后渡江。命巴特尔为围攻鄂州三军都督，攻取鄂州。自大军过汉水以来，严守军纪，没有侵害百姓，没有枉杀一人，所以沿途各州县颇为安定。过江以后进入更加富庶之地，严令各将领管束部队，不得入民宅，不得践踏庄稼，若有擒获如是者，发盘缠放归，违令者千夫章以下先斩后奏。又隔了二日，忽必烈到江边巡视，张柔、董文忠、董文用、董文炳四人相伴。张柔施礼道：大王，渡江船只都已准备好，火弩、制枪也都备好了，只等西北风一到，万船齐发。忽必烈大军抵达江北鄂州城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临安。临安皇宫内， 气氛变得更加紧张起来。这一天早朝时分，皇帝赵云坐在龙椅上，阶下班列文武百官，大殿气势恢宏，金碧辉煌，文武百官朝服鲜丽，朝仪庄严肃穆。大太监站在百官前大声喊：有本造本，无本散朝。右丞相贾似道出班： 微臣禀皇上，蒙古军自东西南三路压向我境，南路自大理沿江向潭州进犯，西路由蒙古汗蒙哥亲领大军犯我川属，东路由汗帝忽必烈率领过汉江已到鄂州北江岸，三路逆军虎视眈眈，求皇上速调大军在江边部署，以防过江侵扰。 赵云闻听微微一叹： 蒙古人记朕的仇了，当年他们求我夹击金国，朕未允准，但是他们攻金蔡州时，朕派孟拱送给他们200,000担军粮救急，蒙古人难道不记得了？他们真是记仇不记恩呐。 左丞相文天祥出班奏曰： 圣上，蒙古三路大军压境，意在灭我，需派得力将军三面拒敌为好。皇帝说： 那爱卿的意思呢？ 文天祥说：王坚在川蜀尚能坚持，朝廷派宣抚使范文虎前去督军便可，鄂州守将王胜善守能攻，可以信赖，但是鄂州城破，北路屏障门户洞开，可派大将军高达前去支援。 赵云语气悲凉地说： 众臣僚，蒙古军贪得无厌，灭西夏继而灭金，安抚吐蕃又刚灭大理，把这周围都给扫清了，这回三路大军围攻我大宋，江山社稷危难之时，文武百官誓受俸禄，正是效命朝廷之时。我大宋尚有100,000大军，千员良将，北有长江之险，西有川蜀之固，南有大海之望，蒙古军再有战力，也得一条条河一道道关得过。只要君臣一心，众志成城，大败蒙古军尚有把握。鄂州之地重中之重，朕命右丞相贾似道兼枢密使坐镇鄂州都师，其余准文天祥所奏。 众臣的眼光都落在了贾似道的身上。回到自己的府内，贾似道把自己镇守鄂州城的消息说给了手下的将领，并且表示蒙古军善骑射不善水战，自己有100%的把握能够打败蒙古军。贾似道的手下一名将领叫做张胜，皱着眉头说： 元帅，蒙古军队中可有不少中原的汉人，这一次水军都督就是张柔，足智多谋，骁勇善战，还有董文炳、董文忠、董文用三兄弟，随忽必烈南征西讨，屡建奇功，水陆皆能战，咱们不可小觑啊。 贾似道嘿嘿冷笑说： 哼，他们还能抵得过我300,000江南水军？你不必忧虑，我亲自督水军，在水上跟忽必烈决一死战，让这忽必烈小儿领教领教本帅的本事。 张胜不宜察觉的又皱了一下眉头，不再说话了。一周之后， 风向突变，原本向东吹的风忽然改为北风，旗帜疏忽向南。张柔站在一大船头，指挥蒙古大军万船齐发，千帆扬起，是向江南开进。忽必烈站在岸边的石喇子上眺望江心观战。南宋水师以更加宏大的气势向北迎战，两下里炮声隆隆，很快由南向北迎战的南宋船只上是浓烟滚滚。大败而归的贾似道回到自己府内，左右有张胜、高达等将领，张胜额头包扎着，血都阴出来了。贾似道不服气地说，没料到蒙古军也会打水战，但是各位不要晦气，这一次水上失利是天助他们，刮起这么大的北风，鄂州城城墙高厚，我们坚守不出，待机反攻，各位要振作起来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嘛。张胜忍痛说，元帅，从此次战役看出蒙古军确实不可轻视啊，而且更为可怕的是，中原儒士和金降将辅佐他们，让他们是如虎添翼。据探马告知，蒙古军沿途不入民宅，不踏五谷，尤其是优待儒士，还有不杀降，所过州府纷纷投降。请元帅向圣上进言，需调全国之兵同仇敌忾，方能抵敌呀。高达也说，张将军说的我也有所耳闻，原本我也认为蒙古骑兵难以过长江天险，不料他们的水军也如此厉害，真是大感意外。贾似道说，我何尝不知这些，但是我们鄂州城城体坚固，易守难攻，蒙古军再强也攻破不了我们。张胜想说话，但是看见贾似道的神态，又把这半截话给咽了回去。三天之后，鄂州城西北角被蒙古军攻破，鄂州进展顺利，但河州却始终是无法取得进展。蒙哥大汗中军帐内，蒙哥是满脸怒容地坐在椅子上，跟前站着何丹、阿兰达尔、浑都海、刘太平、霍鲁怀等人。阿兰达尔进见说，大汗钓鱼城久攻不下，人马损失惨重，在下建议另选进兵路线为好。浑都海也说，大汗，守钓鱼城的宋将王坚十分耐战，又颇得战法，大军在此城下苦战，实无必要啊。如果我们从其他路线攻下南宋州县，这座孤城不攻自灭，请大汗从长计议。刘太平说，大汗，二位所言极是啊，区区钓鱼城实在不值得大汗如此震怒和发力，另寻进兵路线实为必要。蒙哥说，我自率军以来，西到极地多瑙河畔，高鼻深目的欧罗巴人在我马蹄下颤抖，驰骋中原这些年，一个小小的钓鱼城阻住我几万大军，我心不甘呐，我非把他拿下不可，再动摇我决心者斩。众将士面面相觑，再不敢说话。而正是在这场大战之中，蒙哥大汗在河州钓鱼城下身中毒箭身亡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音超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 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